像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哦哦哦哦，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 是否跟我一样清醒？闭上眼睛玩一种数谜一样的游戏，一二三四五，羊变成星星，变成一个个你，好想说一句我爱你，我想你。就在这个夜里，在相遇之间孤单如影随形，爱情的记忆很远，心空空的，因为你季节慢慢苏醒，连寒冬都变美丽。相遇之后笑看季节更替，爱情的印记很深，心慢慢地给自己一段长长回忆，不顾一切去爱你。 北京时间11点整。伴着